你哋成日讲啲又另外由天堂去翻地狱。以为咦 ，OK 喎。 花生同啤酒其實好夾，點解呢？ 我好發脹喎，覺得。 唔係啊，花生咧係一種魔力咧，令到你隱藏嗰啲偏執狂咧發酵出嚟，你會不停係剝，係剝，係剝，係唔停。 但係你知唔知嗰個牛肚係多到我初條兩三條牛肚絲已經，你覺得好安慰啦，幾蚊咁啊圍翻。 係。 哇，十幾廿條啊，大佬！你知唔知啊？嗰個長度係長過麻雀少少咯。 佢哋咪舉藥嚟啊？ 舉 啊！ 咁咧係唔得㗎。 但係講少甜，餐廳食嘅即食面咧，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整到面。 哦， 一定要 hea 掉個面落去嗰、那個罩呢度，喺個喺個熱水度咁搓搓，喺度碌兩下，咁一嘢倒出嚟。 個面一定係咁煮，一定係咁煮， 唔可以多過一分鐘。 係係唔可以 快啲 嘅，落明火嚟煮嘅，得㗎，一定要 火， 因為本身伊面嚟， 係啦，爛㗎會， 因為伊面嚟㗎嘛，本身個福字面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緊要，淋得好緊要就唔 乖喎，唔係講少喎， 但你攞出嚟嗰、那個。 我都覺得你攞篤 好可以咁， 係好似真係好似 有忌廉味定係淨係粟米味？ 嗯， 奶 味， 奶味， 面界別應該最經典就係我哋個囉囉囉囉個好掂嗰個咧，贏多囉， 係啊，贏多囉。 而家咧就唱翻高德嗰只， 撈面， 咁似 包就食完咯， 咁嘅咩？ 我哋啊要買咗五樣嘢，中伏嘅咧係有四樣嘢， 五中四 哇！ 經一 主婚 卡妹 七五九阿信屋特約有食唔食？ 大家好，我是刁文牛，你现在听的是 www.web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2012年我们创立了一个文字平台曼联新闻，2013年我们更加增设一个声音平台，逢星期日 David 会同 CY 同你一起解读一周的曼联，自认是曼联球迷的你记住听我们的节目吧。好，回到来第28集的曼联新闻，今集 CY 就因为公自己问私人问题缺席的，今集 OK， 今集就有个冚家铲上来了，捉住个冚家铲上来了，那个自己出声，自己 我是QQ。 咁啊，然之后就Vincent 都喺度嘅 ，Vincent 就帮手顶埋呢集 ，OK。咁啊，今集就球迷会事务就冇乜噶啦。咁啊，我哋讲啲新闻先啦 ，OK。咁啊，首先就系今个礼拜嘅新闻有啲咩咧，各位？ 咁啊，第一單就最即係我自己覺得最經典啦，就阿胡華特話呢一個利物浦就沉淪咗咁多年啦，可以咁講，就90年之後都冇呢一個冠軍，咁所以呢對於雖然今季曼聯嘅成績就唔係幾好，咁啊但係就唔驚會影響到贊助合同啦，同埋嗰個波衫銷路嘅。點解呢？因為佢話利物浦而家嘅賣波衫嘅銷售量係成個英超聯賽第二高嘅，係啦。 係嗱，呢條撚樣咧，都唔知佢講嘢嗰陣時，究竟有冇用過佢個閪腦諗下佢自己究竟有講緊啲乜嘢？即係你身為一隊冠軍球會 ，OK， 你一個冠軍球隊嘅 CEO。你老咩走去搵個十八十九幾年冇冠軍嘅球隊嚟俾你，咪黐撚線嘅大佬。你搞得對波你梗係為咗攞冠軍，為咗勝利，唔係為咗銷量㗎嘛，唔家產佢喺度講贊助商講波衫，佢根本冇諗過曼聯嘅成績問題㗎 ,ok, 佢覺得冇所謂啦，我哋十幾年冇冠好似利物浦咁，我哋都冇所謂，最緊要有贊助商有波衫有人買就得㗎啦。即係佢嘅我可以理解成為佢係咁嘅心態囉。 係呀係呀冇錯。咁啊我自己都係有即係突然之間即係講單咁嘅嘢出嚟，即係你同人咁樣比即係為咩呢？即係我哋最緊要一樣嘢就係希望啲成績 因為今個賽季我自己覺得都係因為過渡期啦，我自己唔會話太過強求聯賽上面點樣攞冠軍咁樣，我希望只係一個平穩過渡，就唔好話有太大嘅變化，尤其是管理層啦，管理層去到而家都叫做暫時除咗 CEO 之外咧，咁其他人甚至乎包括輝Sir啦，或者啲機會都冇話出嚟有啲咩太大嘅講，即係一啲重量級嘅說話啦，影響到王爺 之 嘅 嘛。 希望就俾一年時間佢，因為始終今個夏天做唔到嘢噶嘛。CEO 由自從即係由澳洲翻咗去曼徹斯，就真係因為啱啱曼聯夏季嗰陣時嗰場比賽，佢翻咗去，佢提咗翻咗英國都唔知做乜 Q。 其實係唔係揾球員，就係純粹係簽啲 sponsor 嘅啫，咁啊幫佢處理啲 sponsor 問題。 嗰個 commercial office 嗰度就做簽，繼續簽一個 sponsorship 啦。 冇錯。 咁啊，佢就唔係為咗簽人。 我哋就諗多咗啦，我哋其實就咁啊，基本上我哋可以宣布對呢條撚樣係冇任何嘅希望㗎啦，就等於香港嘅689一樣。呢條撲街唔值得我哋對佢有啲乜撚嘢期望㗎 ,ok? 咁啊，然之後講埋嗰啲九唔搭八嘅新聞先啦，咁啊，官網就又簽史邦沙啦，咁啊，今次就簽到去南韓啦，咁啊，同呢、這個Sport TV 咁啊签咗三年嘅合约啦，咁啊可以令到1500万个嘅曼联球迷咁啊可以睇到呢个 MUTV 嘅 OK， 咁南韩都有1500万球迷咁夸张？ 可能真系有咁多咁 夸张， 因为国际性效应啊嘛。 啊系，又啱又啱。咁啊 少少。 然之后就仲有呢、这个今个礼拜啦 ，Vincent 就 po 咗一张几得意嘅相喺page 嗰度嘅，大家应该有留意到嘅。咁就系呢张相就系一张英超每队球队喺呢、这个2011年嘅9月啦，咁啊推到2012年嘅8月呢个球季啦，同埋上一季啦，咁啊2012年8月。跟住去到2013年嘅9月，咁啊两个时段之间咁啊其实每隊球隊向經紀人，即係嗰啲 agent 要俾嘅佣金金額有幾大啦 ？OK， 咁我哋可以睇下2012去到2013嗰張先啦。2012去到2013嗰張咧，咁啊唔使問嘅，其實咁啊一定係嗰兩隊波最多噶啦。咁啊，曼城同 Chelsea， 咁啊，曼城就喺2012年嘅9月就一共俾咗1050万磅嘅經紀佣金 ，OK， 咁啊，車路士就喺今年嘅9月咧，就 total 一共俾咗1370万磅嘅佣金 ，OK。Vincent 呢啲佣金其實點解要俾咁多嘅？佢係點拆帳？ 拆帳上面其實就若果你講一個最經典嘅例子啦，咁啊就係夏薩特嘅嗰個收購啦，咁啊當年曼聯係俾足咗呢一個嘅收購價嘅俾球會，但係最緊要一樣嘢就係曼聯收購唔到夏薩特嘅原因就係滿足唔到 agent 所要求話先俾600萬磅嘅佣金，係600萬磅嘅佣金。 夏薩特幾錢？ 個 agent 夏薩特當時係我都唔記得咗啦，咁啊，但係就係因為曼聯就唔肯俾嗰600万磅，係啦，就唔係平時一般我舉個例子啦，鄉村真司嘅佣金咧，其實幾多咧？鄉村真司佣金大約係180万磅嘅啫。 咁平？ 咁啊，係啦，咁啊，但係雲佩斯當時如果再講埋雲佩斯啦，雲佩斯嘅嗰個佣金咧係130万磅。 OK， 咁啊一個球員當時啦、未登陸英超啦，就淨係喺法甲踢過，值唔值得俾咁多呢？咁啊係一個問號嚟嘅。咁啊我再講多個啦，咁啊大衛斯華咧就人傻錢多，曼城就俾咗210万磅出去嘅，係啦。咁啊一個當時未登陸英超要俾600万磅出去，值唔值得呢？咁啊600万磅係一個咩嘅價錢呢？就係、是、06年收購呢一個阿華啦，咁啊550万磅嘅啫，維迪就700万磅。球員身價淨係講緊球員身價，咁啊、oh. 自己諗一諗啦，係啦。 咁600万磅嘅 agent 會唔會真係有少少貴咧？其實正常都係多數係100至200万磅嘅 agent 費用嘅啫，係嘛？正常。 係啦，咁啊，如果再後生少少，例如鮑威啦，收購鮑威嗰陣時咧，就黑魯就俾咗好大約幾百萬俾黑魯啦，咁啊俾球俾嗰個嘅 agent 就只係俾咗40万磅啫。 OK， 咁啊，好想知車路士有幾有錢啦。咁啊，一個夏薩特 淨係俾 agent 費用都可以夠我哋買一個球員㗎啦，已經。咁啊，然之後朗尼啦，今個禮拜上個禮拜 ，sorry， 上個禮拜對完熱刺嗰場波，其實已經係入咗 top five 㗎啦。咁咩 top five 咧？就係、是、英超史上嘅入球 top five。咁啊，而家就164球上到第五位，咁啊，其實應該可以超越到林柏特嘅。不過其實咧，講起呢張相，其實我真係不得不佩服嗰位叫做 Frank Lampard 啦，一個中場可以入到168球，成為英超史上暫時仲係第四多嘅球員。真係不得不寫個服字俾呢條友嘅，真係好犀利。咁啊，然之後基本上前面嗰啲就冚唪唥都前鋒嚟啊。咁啊，亨利175球啦，咁啊 ，Andy Cole。188球，咁啊，然之后舒利，咁咪舒利亚嘛，好冇睇错，嗰个舒利亚260球，咁啊成为第一。咁我相信朗尼如果要突破舒利亚嗰个纪录，就应该冇乜可能噶啦，因为当时舒利亚嗰个年代讲紧英超仲有22对波嘅，咁啊入260球，咁而家朗尼28、29啦，要仲要追得100球咁應該冇乜可能嘅，咁你話要超越亨利啊 ,Andy Cole 等等，咁就應該唔成問題咁啊，應該第二應該都 OK 嘅，有可能嘅，咁啊呢兩個有可能上到第二㗎啦已經 OK。咁啊然之後就仲有一單啦，我相信暫時直到目前為止呢單都第三爆㗎啦，第三爆㗎啦。咁就係祖爾巴頓啊，祖爾巴頓今個禮拜周中嘅時候講一番言論呢，咁就真係佢做乜無啦啦一定要揦啲火頭出嚟嘅呢，佢咪喺英冠踢得太耐，佢唔甘心自己俾人遺忘咗。咁就做啲巴頓今個禮拜就狠批傑斯啦，佢就話我覺得傑斯嘅人品就太惡劣啦，佢比泰利更加無恥啦。泰利都係只係曾經同自己隊友嘅女朋友過夜 ,ok。呢樣嘢已經其實肯定唔啱啦。咁但係有人呢可以同自己兄弟嘅老婆一齊咗8年，跟住仲令到對方有 BB， 仲要逼佢落咗個 BB。咁呢個人肯定衰過泰利啦。你就衰，咁如果你知道呢個人衰過泰利嘅時候，你就需要將呢個人重新定位。佢仲要好強調呢個係一個無恥嘅人啦 ,ok。傑斯嘅場外行為呢,Vincent 講先啦。 傑斯場外嘅行為就係嗰個係佢嘅污點啦，都可以話係佢暫時即係暫時佢未封著嘅原因啦。咁啊場內就唔需要多講啦。咁我都係嗰句啦，咁啊一個曼聯球員最緊要就係場內場外嘅行為都要做得一個好嘅榜樣啦。咁啊場外嘅行為咁啊唔單止傑斯啦，咁啊仲有好多其他球員啦，咁啊都係相當之麻麻一般啦，咁啊我都唔識講啦。 FJ 啊， 我自己我覺得巴頓講其實佢有自己道理，其實講得幾好喎，我覺得巴頓講中太方便。 係咁啊，係仲有 咧？冇啦。 咁其實同雲佩斯嗰個情況就其實差大致上一樣啦，咁但係有少少分別嘅就係呢個係一個喺奧脫福站立咗成24年嘅球員啦。場內呢基本上唔使講咁多㗎啦，即係我相信無論係敵人又好，甚至乎更加唔使講嘅就係自己愛隊嘅球迷啦 ,ok。你對佢場內嘅表現你真係有讚冇彈嘅，我老實講句。咁但係你至於場外呢你冇可能唔同意巴頓嘅講法啦，因為佢真係做了一件咁嘅事出嚟 ,ok, 佢真係做了一件咁嘅事出嚟。我哋只可以默默咁接受，同埋我相信呢、這個佢到時再老啲呢，佢睇返自己嘅人生，我相信呢個係佢人生裏面最醜陋嘅一個污點。咁我哋唔可以話鬧佢嘅，咁場外嘅生活我哋真係控制唔到咁多㗎。伊雲斯都強姦過人啦，雲佩斯都強姦過人啦，冇計㗎，係咪先。咁啊至於就仲有兩單內部球更衣室內部嘅問題啦，咁啊我相信今個禮拜最爆都係呢兩單㗎啦。第一單就係范佩西話要轉會，係啦，范佩西。咁啊 鏡報出咗消息啦，咁其實英國各大傳媒都出咗消息話雲貝斯要轉會啊。Vincent 詳情係點啊 ？Vincent， 嗰個消息就係、是，其實都屬於傳聞嘅階段，就話雲貝斯已經喺佢而家受傷嘅情況之下，就向呢個摩耶斯就遞交咗轉會申請，就希望離隊。咁最主要原因就係因為當年，即係唔係當年啦，即係一年前啫，一年多前咧，咁啊雲貝斯轉會曼聯咧，就係、是、因為希望協助曼聯啦，就攞到冠軍，亦都成全咗佢喺英超咁多年嚟都未有過冠軍嘅一個願望啦。咁啊，喺而家一個可以話一個艱難嘅時刻啦。咁啊，就因為仲有一樣嘢嘅。咁啊，係因為阿爵爺當時承諾咗咧，佢就仍然會喺曼聯就工作好多年。咁啊，所以雲貝斯當時就轉會咗曼聯。咁如果大家仲有少少印象嘅話，阿爵爺喺十月尾嘅時候，佢出自院嗰時候，其實佢有提過一點，就係、是、對唔住雲貝斯。咁啊，點解咧？就因為佢已經係提早離開咗曼聯主帥呢一個嘅職位。咁啊，令我諗起八隻字啦。咁啊，共富貴就共患難啦。咁啊，呢句咧就唔單止用喺球員身上嘅。咁相信對於好多而家希望曼聯不斷輸波嘅所謂曼聯球迷都係啦。咁啊，冇理由係即係你支持一隊波，冇理由希望佢盡快快啲輸，快啲輸。咁啊，希望佢換帥。咁啊，換帥係咪解決到問題咧？車路士曼城已經講俾你聽，你換幾多個名帥都好多係冇用嘅。咁最緊一樣嘢就係希望就生生正正咁啊，快啲去完成呢個過渡期啦。咁啊，再睇下之後嘅情況係點啊嘛。所以如果呢個時間你做唔到呢樣嘢啦，個球員做唔到呢樣嘢嘅話，就係啦，都唔需要講咁多啦。 咁同埋其實可以話係各種賣隊友啦，費格遜賣就唔係費格遜線啊，雲貝斯一鑊啦，跟住雲貝斯而家，其實雲貝斯雲貝斯都幾慘嘅，俾阿卓爺線一鑊。跟住而家自己又不断咁因伤缺阵 ，OK， 跟住然之后球队嘅成绩咁样，你唔可以话佢唔够忠心啦，因为其实佢不嬲都冇忠心过嘅 ，OK， 佢话嘅，我冇记错，佢初初加盟嗰排咧，佢系话过，我想喺曼联退休，我想喺曼联挂靴嘅 ，OK， 唔紧要啦，佢之前都讲过自己系阿仙奴嘅头号 fans， 跟住所以然之后就转会咗曼联啦，佢系一个经最典型嘅 glory hunter 嚟嘅，冇所谓，佢走一走啦。咁但系个问题系佢走唔走到咧？呢、這个问题真系好难嘅啦。30岁啦 ，OK， 巅峰时期咧，可以话而家巅峰时期，但系个腹股沟受伤啦，即系个鼠蚁根啦 ，OK。之前我同 FC 都讲过鼠蚁根呢个问题啦，又系一啲好难好完全好翻嘅伤嚟嘅 ，OK， 唔讲太多啦，之前讲过好多次噶啦，同埋我相信云佩斯系对莫耶斯有不满嘅，系啦，咁啊，因为云佩斯就觉得自己系世界上最劲嘅球员啦，咁你凭乜你只系一个中型球队嘅领队过嚟曼联，你应该听我话，唔系我听你话，我谂佢应该系嗰啲咁嘅心态嚟嘅，云佩斯，走啦走啦，走到我走啦，冇所谓啊，云佩斯呢啲。咁啊，至於里奥费迪南啦，咁啊，云佩斯搞完老莫之後啊，到里奥费迪南搞啊老莫啦，咁啊，里奥费迪南就公開質疑莫耶斯啦 ，OK， 佢話而家嘅教練嘅方法有啲唔同，佢話佢唔鍾意提前，即係比賽前咧，即係再前少少嘅時間就公布正選名單嘅，即係佢覺得而家莫耶斯臨開波先嚟公布正選名單，其實就有啲唔同啊，即係佢覺得其實你應該早少少公布正選名單，可以令到嗰個球員預先有心理準備，可以喺比賽當日可以少啲緊張啦。OK， 就算你唔確定佢可唔可以上到場都好，如果佢係帶名單，你都會起碼即係俾個心理準備佢咯。佢成段嘢講嘅重點就係、是、咁Vincent， 你知唔知莫耶斯嘅事先公布 first 即係正選個名單 line up 個名單？有冇啲咩消息？ 係咁啊，佢一般嚟講都係喺賽前嘅時間就即係比較問，即係我可唔可以問一個小時啊？即係同呢一個我哋知嘅時間差唔多。 真 噶？咁係嘅，就球員知道嘅時間就唔係話早，即係我哋知道嘅時間同球員知道時間係差唔多嘅啫。 OK， 一般嚟講因為我自己都唔係職業球員啦，咁我都唔知道佢哋會承受住啲咩壓力。即係我個人嚟睇，都只係話你做好你自己嘅本分啦。咁啊，或者喺訓練嘅時候，佢有啲乜嘢嘅 嘢見到，所以喺臨喺之前就公布，即係一個鐘頭前先公布啦。咁我唔知係咪因為呢一個原因啦，咁啊定係費格遜已經對於呢隊球隊摸得好熟，因為個個人都係佢買翻嚟㗎啦，咁佢都唔知嗰啲嘢，咁啊所以佢就合埋眼已經可以摸到嗰十一個人出嚟啦。 費格遜通常係幾時公布？費格遜通常幾時啊？通知 早一日， 早一日嘅。 早一日。 咁咁你要費點難慣十幾年啦，十幾年都係提早嘅，可以知道自己有冇粉踢。咁啊，而家無啦啦臨尾嗰幾年先同我講話，你臨 last 一個鐘先同我講我有冇得踢，我好難去預備，可能係咁啦。即係習慣呢啲嘢真係好難改嘅。OK， 咁啊，至於另外一單呢單係笑料嚟嘅啫，呢單咁啊，沙蟹有冇加莫耶斯個女咧？咁啊，唔講咁多啦，自己諗啦，自己諗啦。咁啊，沙蟹就自己喺 Twitter 嗰度講話，我從來冇約過或者見過莫耶斯個女，所以。呢、這個唔係我上唔到陣嘅原因咁啊嚇，搞咗搞咗啦，你扮乜嘢冇搞啊？屌！咁啊，然之後仲有冇新聞咧？冇新聞，我哋就講下個世界盃啦。琴晚就抽咗籤啦，32隊咁啊，八組咁啊，兩組嘅死亡之組啦。我哋晏啲轉頭再講一講啦。咁啊 ，A 组东道主巴西就会同呢个克罗地亚、墨西哥、黑麦隆就一组嘅 ，OK， 应该唔难出线嘅巴西咁，但系其实第二名嗰个竞争会比较大嘅，咁啊，我相信应该克罗地亚同墨西哥之争啊，两位点睇啊？两位， 应该克罗地亚同黑麦隆，墨西哥个佢依个领队话咩？唔用国外球员啊嘛。即係國外流嘅球員嘛，用返國內嘅球員嘛，喺國內聯賽嗰啲墨西哥本土球員。 係 好似。 因為嗱你之前嘅世界盃外圍賽呢，其實你睇到呢度墨西哥呢真係唔知佢搞緊啲乜嘅 ,ok? 用國外球員即係杜斯山杜士啊、小豆等等嘅球員嘅時候，其實成隊墨西哥係入唔到波，唔識入波嘅。咁去到世界盃外圍賽附加賽嘅時候呢，佢哋嘅領隊就好大膽啦，咁啊全部嘅外流球員就冚唪唥收埋曬，咁啊用曬啲本土球員，咁啊結果就大勝啦，即係順利就出到線啦，可以話係。唔知係咪因為呢個原因啦，咁啊所以導致個領隊有啲咁嘅諗法啦，咁啊今屆嘅墨西哥係比較削少少嘅，但係你話係咪去到真係削到連黑麥隆都砌唔低呢，咁啊克羅地亞都砌唔低啊嘛。要再一睇一睇，因為其實克羅地亞都唔算话好完整啊，即系你数得出边个球员啦 ？F.C. 摩迪力咯， 再咧 卡兰即卡系咪仲喺嚟度？ 好似啊， 我唔记得。 再咧，再咧， 唔系好记得。呢啲仲记得几个？ 仲有个啊，你数漏咗啦，拜仁嘅前锋啦，文迪苏杰啦，都系阵中噶啦，系啦。咁啊，至于 B 组啦 ，B 组就唔使睇啦。讲真，西班牙、荷兰、智利、澳洲，咁啊，即系间接宣布两队呢个小组赛之王荷兰同埋西班牙。啊，唔系 ，sorry， 外来赛之王荷兰同西班牙，其实出线就应该唔大问题啦。知同唔同意？ 智利啊，或者可以搞乱档，我觉得。 啊，边个啊？山齐士系嘛？ 你望下啦，佢作客英格兰喺温布俾你 零。哇，嗰啲太空波，你唔好睇咁多，坏脑啊！跟住 坏咩好嘢？但系你睇得出呢队波有机会搞联档， 我希望系啦。咁啊，即系澳洲就去巴西旅行啦。咁啊，踢三场波咁啊，应该收工啦。咁啊，至于 C 组真系冇乜观赏性噶咯，老实实。咁啊，哥伦比亚、希腊同埋呢度系咪科特迪瓦嚟噶？ 系啊， 科特迪瓦同埋日本啊同组啦，咁啊， 其实死亡喎呢度， 因为实力差唔多啊嘛，系嘛？哇，我真系讲真，我真系唔想见到希腊出线，我求佢，好卵闷啊呢队波，完全 希腊就难出，我自己觉得就哥伦啊科特迪瓦同日本争咯， 冇错，咁啊日本应该要出线唔难嘅，其实应该。 但哥倫比亞都勁嘅喎，同埋科特迪亞、福特迪亞嗰啲英超兵都 巴哥啦，睇下巴哥可唔可以再創出奇蹟啦，係啦。咁啊，至於死亡 D 組，哇，精彩呢組，烏拉圭、哥斯達黎加、英格蘭、意大利 ，OK， 嗱，唔好講咁多住啦，哥斯達黎加定歐㗎啦，唔使講啊呢隊。咁啊，烏拉圭、英格蘭、意大利，點啊？ 你知唔知英格兰面对住哥斯达黎加、乌拉圭、意大利五场比赛只系录得二和三负？ 真噶？ 你可以勾定。 咁啊，然之后就仲有咁啊，然之后啦，英格兰、乌拉圭、意大利三对波啦。OK， 咁啊，其实你话英格兰有冇机会出线呢？你话呢啲咁嘅人脚呢，其实真系有可能嘅。FC 点睇啊？ 但我覺得朗尼平時喺世界盃嗰啲分組賽，唔係即係一入到世界盃嗰啲決賽周啊，歐國嗰啲決賽周咧，又唔知點解失曬零咁樣。喺外圍賽咧就不斷入球嘅，但唔知點解一入到決賽周又唔識入波嘅。 冇 錯，所以我覺得唔係，我覺得英格蘭都唔係幾掂，我覺得喺呢種。 樂觀咯，咁啊同埋 不過烏拉圭咧就喺決賽周面對。十五次面對住歐洲球隊，十五次都輸曬，唔係 真 人不勝係不勝嘅。 OK， 咁啊，然之後其實烏拉圭啦，你冇唔記得我哋烏拉圭度啦，嗰三條癲佬啦，咁啊前鋒線就幾恐怖下嘅，好死嗰句。我個人傾向啦，英格蘭翻屋企收工啦，攞世界盃打 winning 啦，自己翻屋企。咁啊呢組我覺得應該烏拉圭同意大利出線嘅。OK， 咁啊。Vincent， 你自己点睇啊？ 应该都系啦。咁啊，意大利同埋乌拉圭，咁啊，但因为我再讲多少少先，因为其实英格兰咧，咁就系争个门将问题啦。咁啊，左下角就唔知曼城而家点样啦。咁啊，意大利不过我就冇乜点睇，反而我净系知道乌拉圭就系有苏亚雷斯啦。咁啊，哥斯达黎加更加系唔系太清楚。咁啊，我最熟都系英格兰噶啦。咁啊。一隊如果你要出線嘅話，咁一定要有一個好嘅門將，但而家英格蘭就暫時未有一個穩定嘅門將係俾阿學神揀咁啊，所以英格蘭我都覺得其實有少少危機地，即係唔會話俾，即係唔會請先我意大利 組咧，就係由瑞士啦、厄瓜多爾啦、法國同埋洪都拉斯組成嘅，跟呢隊咧就保送法國嘅，我自己就覺得法國一隊可以話係玩曬嘅啦，跟第二名就應該。厄瓜多尔、瑞士同埋洪都拉斯之争啦，跟瑞士就 不过有样嘢好好睇就系、是，如果法国对呢一个厄瓜多尔嘅话，就系、是、如果左闸 西队 嘅话咧，咁啊厄瓜多尔就系华伦西亚啦，系啦华伦西亚 一齐 咁，如果咁样睇咧，应该都会几好睇噶。咁啊洪都拉斯就仲有一个我唔記得係咪因為洪都拉斯有一個好似係防守中場啊，唔係 F 組就係由阿根廷啦、波斯尼亞啦呢隊為係32支嘅球隊之中唯一隊新陣係啊新兵，之後下隊就係伊朗啦同埋尼日利亞嘅，咁又係保送阿根廷嘅呢度嘅。咁第二我又唔係幾知邊隊可以拎到啦，伊朗就一定冇份㗎啦，一定應該包尾出局㗎啦。咁樣波斯尼亞呢隊啊，好似淨係得我淨係識迪斯高啊。咁尼日利亞就係非洲國家杯嘅冠軍啦。呢組你尼日利亞同埋波斯尼亞會揀邊個啊？本身 係啦。 OK， 跟住 尼日利亞會稱先少少。 点解咧？ 情思少少，今日尼日利亚就因为比较多非洲兵啦，今日同埋体能好啲啦，咁啊波斯尼亚都系东欧嗰啲国家啦，咁啊但系埋一样嘢 之后就知咗啦。David 你讲翻， 喂会唔会有机会爆到伊朗出嚟啊 ？F 组冇可能， 唔熟喎、啊、伊朗有啲奇，可能有啲奇兵咧。 冇啊，伊朗都系近程。 O K， 咁啊，資助啊，陰功啊，資助，哇，大佬啊，我哋葡萄牙，我哋抽咗同到德國一隊 ，O K， 啪啪啪， 德國同德國早都算啦 ，O K， 跟住仲有對加納啦，美國啦，喂，我真係好驚葡萄牙出唔到線嘅，老實一句，美國你話佢近年嘅國家隊係咪真係好差咧？唔係啦，佢其實。美國不嬲都係傳統嘅中北美洲勁旅嚟嘅 ，OK？ 咁近年嘅美國足球發展其實真係發展得好快好快，我真係講真啊，真係好驚葡萄牙出唔到線，點解咁講啊？前鋒繼續啦，呢十幾年嘅問題啦，冇前鋒啦 ，OK？ 打邊個？斯朗拿度咯，跟住 David 咯， 淨係打個斯手勝啦，淨係靠一個斯朗拿度嘅啫。左基本上葡萄牙進攻係完全集中曬喺左路俾斯朗做嘅啫。OK， 右邊咁就廢嘅。咁樣其實要防葡萄牙咧係。咁咪爛泥爛泥咯，係咯爛泥啦。咁啊，你要防葡萄牙其實真係好易啫。防葡萄牙最勁嗰範就係打反擊。你一係就其實我覺得葡萄牙幾似曼聯嘅有啲，佢hold 住個 position 嚟做波咧，佢又係唔識做啊，完全唔知佢做緊乜嘅，佢係淨係靠打反擊先可以入到波嘅啫。OK， 咁啊，加納有冇人熟啊？加納 體力化， 廢話，廢話， 加納咪艾森咯。 系咯，加納我覺得搞到亂檔，上次世界盃都係斯比蘇亞雷斯嘅對手啫嘛。 咁、可能就德國出唔到先啦，或者德國出唔到。 德國會唔會出唔到啊？人哋中場線，哇，黃金中場啊！ 上當年98年世界盃冠軍02年都出唔到線啦，係嘛？誒唔係喎，好似出，係咪出？我唔記得啦，是但。咁啊，然之後 H 組啦 ，H 組就 係06年世界盃冠軍出唔到線。 是但啦，咁啊 ，H 组啦，比利时、阿尔及利亚、俄罗斯同埋呢个南韩呢组都系，其实真系呢组都死亡望，死死地 feel 啦 ，OK 啦，我相信比利时系一定出到线嘅 ，OK， 我甚至乎可以预示到呢队波系有机会走入四强，冇错。咁至于南韩、俄罗斯呢两队波，其实我哋可以将阿尔及利亚忽略噶，基本上，咁啊，南韩同俄罗斯呢两队波要争个次名嘅话。俄罗斯应该唔大问题嘅，因为呢几年嘅南韩都系一个青黄不接嘅阶段啦，要出线系有一个难度喺度嘅。神中哥几个英超德甲兵咧，其实近期嘅状态都系麻麻咁啊，咩孙兴文啊喺利物浦上孙兴文啦，喺呢个奥格斯堡啊嘛。我唔記得佢叫咩名，奧格斯堡嘅一個南韓球員。咁同埋英超，我哋數翻英超嘅南韓球員有啲咩啊？各位， 金寶炳， 金寶炳，屌佢老尾，屌佢老尾，金寶炳。 我最記得呢條， 就係嗰條撚樣，就係嗰條撚樣搞到每個兩分。咁啊，32強就係咁多。咁啊，揭幕戰就喺6月嘅14號喺巴西。揭幕咁啊，第一場就喺呢個巴西對克羅地亞，咁啊，各位就預測冠軍，哇！而家預測冠軍啊，葡萄牙咯，葡萄牙冠軍都冇問題啊。 哦，外圍賽之王啊， 首 勝。預測賽之王，我會知啲。 邊陣會預測邊隊攞冠軍啊？呢邊陣？ 我如果係忠於自己嘅話，當然係英格蘭啦。咁啊，但係我覺得德国 或者 是西班牙， 德国或者都德国啦。巴西同西班牙应该16强或者8强见到喎。 见到定见唔到啊？ 见到啊，因为同一条，因为上线啊嘛，一齐上线。 哦，系。 一系16强，一系8强。 咁啊， 所以德国机会几浓。条中 线，其实我觉得大家真系系 佢做佢咗前锋之外，成条中后场中场。都好好，除咗前鋒之外，如果前鋒 其實德國咧，你話佢係咪真係無敵到咁咧？ 全部都係當打咁滯嘛。 我覺得德國唯一一個缺點就係嗰條防線同埋個龍門嘅啫。紐亞有幾勁，紐亞有幾勁，我哋就知咩事啊？ 前鋒都得啦。 係啊，紐亞有幾勁，我哋就知噶啦，大佬。嗰條中堅咧，其實係有一定嘅問題喺度啊。梅迪薩卡你可以擺佢攞個常駐證選，但係佢隔離嗰個你可以擺邊個？侯姆斯不嬲都系一场好一场差嘅 ，OK。咁啊，至于系跟住然之后仲有嗰、那个巴迪斯图达啦，摆巴迪斯图达落去咯。咁啊，苏保迪应该都唔苏保迪其实都唔系好稳定嘅，你睇其实都系用翻拜仁同多蒙特两边去格士大拣一个出嚟执嘅啫嘛，马利萨加应该可以肯定正选噶啦 ，OK。 谢鲁美保定咯， 谢鲁美保定你癫够未啊？谢鲁美保定啊，大佬 得噶其实。 咁啊，同埋中后嘅防守咧，其实都系麻麻啦，基迪拿提早收呢。世界都會唔會見到佢呢？真係唔知就算見到應該都係後備就見到基迪拿嘅啫 ,ok。舒韋恩斯特加一個人有冇打得晒呢？唔知啊，問下邊個。 仲有跟度減。 根本揀唔會 carry 到呢對波，我相信。冇人會聽佢洗添啊，冇人會聽佢點添啊。 叫人佢做防守，因冇人叫佢聽佢洗嘅。 唉，算啦， 雖然咁都嚟講。 咁其實我覺得大家唔好忽略一對波啦，嗰對波就係我之前啱啱提過嘅比利時啦。呢對波係我真係覺得佢有機會入到四強，唔知點解，認真。但通常 外圍賽全勝嗰啲球隊咧，最容易俾人睇穿嗰啲老數 喎。唔會嘅，我覺得。 同埋英超兵近幾年都唔俾，即係喺歐聯賽場上，咁比利時大部分嘅主力球員都喺英超嗰度，咁我就有少少保留。你就係英超勁啫，你去到歐聯就， 但我覺得誒，再講啦。比利時係睇比利時到時可唔可以做個次名出線啦，咁啊對住德國啦，嗱臨踢咗佢先啦，咁啊唔希望見到葡萄牙對住對比利時啦，屌咁到時真係唉兩邊手掌兩邊肉。 十六強最好睇啊世界盃。 係啊，十六強最好睇啊，嗱我哋預示到啲咩呢？巴西一定死硬㗎啦，十六強對西班牙或者荷蘭啦，跟住然之後C 组又系惨啦 ，C 组就算边对手名出线都好啦，你肯定是但对到乌拉圭、英格兰或者意大利啊，肯定嘅呢、這个，咁啊唔知边个死先啦。咁啊，至于下边嗰两边线咧，E 一组我哋可以浸，咁啊E 组啦，E 同E 组同 F 组啦，我哋可以甚，我哋有机会见到就系法国对呢个阿根廷啦， 冇可能啊。 然之后，哇法国讲笑啊，法国有咩未睇过啊？咁啊，然之后。C 组同 H 组啦，咁啊，葡萄牙对比利时或者德国对比利时啦，呢、這个又系难拆啦。OK， 咁或者系 德国第二啊。 唉，吓 Q 死人啦！好，我哋休息一阵先，我哋翻嚟讲埋三场英超。 大家好，我系 Kevin Ho，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